我蹦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猫咪，你知道我表现那么好，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去追着咬那只小猫咪。 But the cat wants to say a dog, help! 是一条狗，快救我呀。 Good boy, Pip, let's go to the park. I ran and ran in a big zigzag. Oh, 这个时候我的主人夸我，你表现得真不错，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公园吧。啊，到了公园，这可是我的天地，哈哈，我可以使劲来回跑，跑成之字形，嗖嗖嗖嗖，哈哈，你快看呢，这些大鹅还有鸭子都被我吵得不行了。Be quiet, 小声一点。An open gate, and what's that smell? I ran up a hill and jumped at the yell.哦，快看呐，这扇门打开了，我闻到了是什么好闻的味道，然后呢我就赶紧跑上了山，哈哈，这个时候我的主人 Jock 就不停地在喊着，哦，停下来，不要跑丢了。 Stop, Pip, that will make you sick, a can of fizz, I had a quick flick. 快停下来吧 Pip, 这会使你生病的。我的主人说不让我乱吃东西，可是什么，你好像是有一罐饮料，然后呢我赶紧的去舔了一下，Yuck, 哎呀，一点都不好喝，什么破玩意儿啊。 Time to go home, or so I thought. I got on a bus, but Jock did not. 是时间该回家了吧，下班了，所以呢我是认为是这样的哈，然后呢我就跳上了公共汽车，可是我的主人 Jock 他却没有这样。 Where is the dog? The dog is on the bus. And where is the man? The man is on the street. 小狗在公共汽车上，而他的主人呢在大街上。 Pip, Pip, where are you going? 你要去哪儿？ Yes, the man. Oh, help. Now what?No, Pip. Quick, Pip. Off I got. 对呀，我来的时候是坐着厢式小货车来的，可是现在，快来救救我吧，怎么办呢？ Oh, 不， Pip. 你快下来吧， Pip. 好吧，这个时候小狗和 Pip 就下了公共汽车。 Watch the puddle, Pip. Don't jump yet.I fell in and I got wet. 可是这个时候我下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一个水坑，所以我的主人说 Pip, 请注意有个水坑，先别跳。 可是为时已晚， It is too late. 我已经跳了下来，并且跳进了水坑，把自己弄得浑身都湿了。 Bath time and supper time, boy, Jock said. I am back, I am fed. I let Jock get the bed. 到了洗澡时间了，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小主人要和我一起洗澡吃晚饭呢。 现在 我已经回来了，现在我已经吃饱了，该上床睡觉了吧。所以呢，我让我的主人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哈哈，这就是小狗狗的一天生活。它的日记写得真不错。How about you? 那你呢？你的日记写得怎么样呢？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For you, it's called the kangaroo. Hop, hop, hop, hop, the kangaroo. Hop, hop, hop, hop. Soon you'll find, ooh, you just can't stop the kangaroo. Hop, the kangaroo, hop. If you want, you can be a bushy.